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85集。打算三。此话一出，罗雪燕、沈信和沈秋皆是一怔。沈妙从来不会挽留他们夫妇，因为小时候就不在身旁，感情不亲厚，自然谈不上舍不得。每年年关一过，沈信夫妇便要离开京城固守西北，就算没有敌军，也要守着疆土，防止外敌入侵。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必要，可是皇帝每年都仍是钦点，加之老将军在世的时候也有这个习惯，所以也从未反驳过。可方才沈妙的意思分明就是挽留，他在挽留沈信夫妇，让他们晚半年出发，这其实有些出格，不过听在沈信夫妇耳中却是欣喜若狂，至少这代表着沈妙待他们不是全无感情。 自然没问题。 欣喜与女儿态度的转变，沈信甚至没想清楚其中的问题便一口答应。罗雪燕也有些激动，一边的沈秋撇了撇嘴，他不想留在定京城。对于他来说，定京城实在是没什么有趣的东西，那些个贵家子弟都没劲儿，还不如放他在西北大漠打仗来得痛快。不过看着沈妙的脸，他的心又软了下来，至少自己在身边，这定京城中无人敢欺负沈妙也是好的。又说了些话，沈信夫妇和沈秋才离开。待他们走后，沈妙掩上桌上的书卷，走到窗边。 姑娘， 谷雨小声道， 已经同春桃打过招呼了，大小姐肚里好好的，听说二夫人和二老爷在为大小姐的亲事争吵。 哼，沈妙冷冷一笑，任婉云姐妹一家的好筹谋已经随着沈信的回府付诸东流，若要让沈清嫁给黄德兴，任婉云自然是不肯的。可更帖已经换了，两家都已经说好了，这个时候想反悔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当然了，任婉云的主意落空也不会让他好过，毒蛇想要反扑。可是几日后的回朝夜宴，刚好他也想当着所有人的面抓住任婉云的七寸，打豫亲王一个措手不及。门外，罗雪燕和沈信沉了脸色，罗雪燕怒道， 老太太和你那几个弟弟是怎么回事？莫名其妙的就要安排娇娇的亲事，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听闻这么个道理。 哎，夫人不必生气，我立刻去找老太太问个清楚，一旦有此事立刻与魏家说清楚，这样隐瞒只怕有蹊跷。 我猜娇娇这一年吃了不少苦。 罗雪燕没好气地说道， 等会儿啊，我把娇娇那几个丫头叫过来问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还有桂嬷嬷也不见了。 到底是上过战场的人，对这些事都会有一定的敏感。他道， 我看娇娇说的也没错，留在定京半年，这些个牛鬼蛇神不收拾清楚，女儿啊怕是命都没了。 说着又瞪了沈信一眼。沈信摸了摸鼻子，自然知道罗雪燕是对自己两个兄弟不满，别说是罗雪燕了，他自己也是一肚子气，便吩咐身边的两个护卫道， 这几日好好守着小姐，若有什么不对立刻告诉我，小姐有什么闪失你们军法伺候。 说罢他又看向沈秋，眉头一皱， 臭小子你发什么呆？ 沈秋被沈信这么一吼才回过神来，他含糊道， 哦，方才想事情走神了。 他一直在想沈妙的事情，今日派去卧龙寺的人已经回过消息，并未发现有什么不对，那一日的事情并未有任何人发现。沈秋不是傻子，自然知道这是因为知情人都被打发了，做到这种了无痕迹似乎并非沈家的手笔， 对沈庙隐瞒的真相也让沈秋更加狐疑。自己这个妹妹在不知不觉中越发的让人看不透了。 都什么时候了？ 沈信把在夫人那里的气直接撒到了倒霉儿子身上。 你去查查府里的事，明日我来问你。 啊？ 沈秋苦着脸应下，他是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不假，可是妹妹不让他说呀。彩云院内此刻一片狼藉，沈桂芳离开临走之时和任婉云大吵了一架。自从沈信在沈老夫人寿辰宴回来当日，沈桂就因为此事和任婉云起了冲突。事实上将沈庙禁足，沈桂也是知道的，不过于他来说，一旦出事自然将所有过错都推到任婉云的身上。他和沈万之所以走到如今这个地步，都是凭着沈信留下的人脉。虽然如今他们在朝中也有了一定的地位，可若是沈信有心要他们不好，沈贵和沈万的仕途必然会一塌糊涂。这是一个以武为尊的世道，虽然文官们嘲笑武将粗野不堪，可是谁拥有了兵权，谁就在明棋的势力中更加的重要。文官和武将，如果皇帝非要选择保下的，自然是武将。从前他们兄弟二人在沈信面前滴水不漏，沈信也乐意照拂他们，谁知道这一回却被沈信亲眼瞧见沈庙深陷火海。沈信私心里视沈庙如性命，恼怒之下会做出什么事情，沈贵也感到心慌。是以自从沈信回来后，沈贵就极为烦躁，而任婉云偏偏在这个时候提出要悔婚，几乎是火上浇油，连日来对任婉云的不满全部爆发了出来。今日也是一样，气冲冲地与任婉云大吵一架，撂下一句沈清必须嫁到皇家，沈贵拂袖而去，只剩下气得几乎昏厥的任婉云。 畜生，畜生！ 任婉云抚着心口，嘴唇都在发抖。沈贵不顾亲生女儿的幸福，一门心思想要攀上皇家，为自己的仕途添砖加瓦，让任婉云气得人仰马翻。如今沈信回来了，罗雪燕又不是一个好相遇的，若非此事极为机密，被沈信夫妇知道了他打的是姐妹溢价的主意，只怕连杀了他的心都有。即便沈信夫妇这次发现不了，可当日祠堂失火一事也会给大房心中留下隔阂，日后想对沈庙下手可就难了。沈婉云对沈庙恨不得千刀万剐，当初是沈庙算计了沈清，如果不是沈庙，沈清又何至于落到不得不嫁给一个断袖的下场。如今沈庙有沈信护着，再想在亲事上动手脚只怕不容易。 哎呀，夫人消消气。 香兰一边跟任婉云顺气，一边说道。 莫要被气坏了身子，隔几日便是回朝宴，若是被气坏了便不能出门了。 任婉云目光一动，面上显出一抹狰狞的笑容。 你说的对，我不能被气坏了身子。回朝宴，回朝宴，我要那个小贱人生不如死。 他转头看向采菊。 给豫亲王府送去的信到了没有？ 已经送到了。 采菊小心翼翼地说道。 我的亲儿既然落不了好，你个小贱人也别想逃。 任婉云面上显出一抹冷笑。 我奈何不了他，有沈信保着他，可有本事他们就和豫亲王府对上。 他的模样仿佛一条恶毒的蛇，阴森地吐着蛇信子。 总有人收拾得了他。 豫亲王府，富丽堂皇的正厅，此刻正有貌美的波斯舞姬穿着薄薄的衣衫在起舞，雪白的赤足踏在柔软的地毯之上，细细的脚踝处系着彩色的铃铛，随着他们的起舞发出悦耳的叮咚声，水蛇一样的腰肢灵动地舞蹈着。 高座上的中年男子面目丑陋而狰狞，左腿处空空的，正是玉亲王。此刻他的身下正跪着一名娇小的少女，少女大约11-12岁，尚且年幼的很，生得眉清目秀，只是眼中充满了恐惧。此刻不着寸缕，正为玉亲王轻轻垂着腿。这年幼少女雪白的身子上遍布着紫色和青色的淤痕，细细一看还有红色的鞭痕，显然她经历了非常人般的痛苦折磨。玉亲王看着手中的信函，突然一笑，猛地一拍座位上的狮子头。他这么一动作，那少女吓得惊叫一声，身子跌倒在地，全身上下都忍不住瑟瑟发抖。 审讯， 玉亲王的嘴中慢慢地咀嚼着几个字。 沈妙，竟敢愚弄本王。 那一夜的事情过后，因着他找到了别的趣事，便将此事抛之脑后了。对于玉亲王来说，这些少女不过是逗趣的玩意儿，和那些养着的猫儿狗儿一样，至于之后会怎么样，他一点也不在乎。加之有沈贵瞒着，竟也没有发现什么不对。直到这封信的到来，才让他终于回忆起那一日似乎有些不对。那沈妙如此好手段，反将了任婉云的同时还玩弄了他。玉亲王在明棋，就算是皇室子弟，除了皇帝外，见了他都要礼让三分。沈妙一个小小女子，竟敢将他的尊严踩在脚下。若是从前只是对沈妙生出一些想要玩弄的兴趣，那么这一次玉亲王却是真正的动了怒，也起了杀心。只是如今沈信还在定京城护着他，要怎么出手呢？或者连沈信一并解决了？玉亲王摸了摸下巴，眼中闪过一丝阴狠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